尽凡事都忘了，让我黑也好，让我错也好，随风飘飘，天地任逍遥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的了解包容才算爱的完整。 没有蜡烛，就不用勉强庆祝。